醉来凉意，凄凉的空气，一天容易到暗暝，这讲我心稀微，自从到你求得开始，一直照顾你，思到真情无得比，忍痛放袂记，不管多欢喜也是伤悲。心在感觉真甜蜜，伤心碎的心意。